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2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9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接送急办工作条例审议通过，与你我息息相关。 北京市将推出一批冬奥社区，垃圾分类成为标配。 黑龙江已检测出的病毒基因测序显示感染德尔塔病毒。 我国科学家突破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 江南布衣童装上出现斜点风、暗黑风设计，遭到消费者讨伐。 欧盟提议将消费电子产品充电接口统一为 USB-C， 苹果公司反对。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黄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哎，好的。今天呢，天空比较阴沉啊，有间歇性的降雨。从早上的8点统计到傍晚的17点半啊，全市呢平均降水量达到5.9毫米。那么今天夜间入夜后呢，雨势啊会逐渐加大，到明天早上啊，大部分地区这个累计降水量啊可以达到这个中雨量级。西部沿山区域还有这个浅山区呢，能达到这个大雨这个量级，个别地方啊还能达到这个暴雨量级。受降雨影响啊，今天夜间能见度也会比较差，最小的时候啊将会低于1公里。可见啊，今天夜间的天气呢，主要是这个降雨会对交通出行啊带来明显的影响。那么明天呢，就是周六，还是阴天，有零星雨或者是小雨天气。这个降雨呢分布不太均匀，午后降雨啊短时会比较明显一些。北部地区呢降雨比较大，南部地区呢有些地方可能一天都没有什么雨下。那么明天最高气温预报呢是21度左右，体感呢和今天差不多。总的来看吧，明天的天气啊应该说对交通啊出行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出行和户外活动还是要携带好雨具，注意这个防雨。那么后天就是周日，还是阴天，雨势呢比周六，也就是比明天啊还要弱，基本上啊都是这个零星雨，傍晚前后呢降雨就停止了。那么也就说明啊，北京地区啊这一轮降雨过程呢也就宣告结束了。周日的最高气温呢预报是23度，天气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清爽舒适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好的，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雨，西部及沿山有大雨，偏东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雨，东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下午，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接送急办工作条例》，从今天起实施。这是国内第一部规范接送急办工作的地方条例，是继《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之后，北京市第二部与基层治理改革直接相关的新规。 条例首先明确了接送急办工作的功能定位和含义，规定接送急办制度围绕七有五性要求，在坚持党建引领吹哨报到机制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渠道和有效途径。 同时明确了12345服务热线作为受理诉求的主渠道作用，推进除110、119、120、122等紧急服务热线以外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至12345市民服务热线。 全面接触是法规最先明确的一大特色。条例规定，市民热线服务工作机构应当通过语音、文字等方式全面、准确、规范记录诉求提出的时间、诉求事项、联系方式等要素，形成诉求工单。咨询和求助、投诉、举报、建议等不同类型的诉求将依据不同情况分类处理。 当然，政府也不能全都大包大揽，对超出承办单位职责范围的诉求将告知诉求人，通过市场、社会等其他渠道解决。对违反法律法规、违背公序良俗的，将进行劝导教育，告知诉求人应当遵守的相关规定和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派单是接触羁绊整个流程中的关键环节，今后如何派单有了法定流程。对权责明确、管辖清晰的，直接派单至承办单位，其中直接派单至街道乡镇的，同时送区政府督促协调解决。对于无法直接派单到具体承办单位，但能够确定诉求所属行政区域的，派单至区政府协调办理，区政府组织相关单位推动诉求解决。 接单办理最怕责任不清，互相甩锅。条例明确，接诉羁绊工作实行首接负责制，接到派单的单位不得推诿，首接单位呢也不是单兵作战。办理诉求如果涉及其他单位，首接单位牵头协调办理，其他有关单位应当配合，并在规定期限内将办理结果报送至首接单位。不能按期办结的，应当说明理由并报告阶段性工作情况。 条例规定，街道乡镇应当通过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整合辖区资源，统筹协调、指挥调度各方研究解决相关诉求。区政府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响应履职。承办单位对于自身难以协调解决的诉求，可以报请市区政府或者行业主管部门协调解决。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应当对涉及水电气热等重点民生领域的诉求提供全天候服务。 再来看北京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了关于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的若干措施，这是北京市第一部规范培训发展新就业形态的政策文件。 若干措施着力补齐了平台网约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短板，明确平台网约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享受社会保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和休息休假等基本劳动权利，将平台网约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范围内，并按时足额发放，不得克扣或者故意拖欠。强调平台企业需要依法依规制定、修订直接涉及劳动保障权益的制度规则、平台算法、考核指标和奖惩要素等，避免劳动者超强度工作或造成安全伤害等问题。 若干措施强调，企业要依法为平台单位就业员工参加社会保险，逐步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险制度，稳定长期在京实际就业的平台网约劳动者和平台个人灵活就业者人员，可以按规定参加本市的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也可以选择在户籍地参加社会保险。 另外，北京还将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试点建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保障平台网约劳动者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若干措施明确，要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造技能提升条件，经认定的平台企业开展相关职业培训，可以享受职业培训补贴。同时，本市还将探索创新职业评价方式，在涉及新就业形态的龙头平台企业试点开发新职业评价标准规范，符合条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按照规定程序自主申报职称评审。 再来看北京证券交易所第一次全网测试明天将举行，为验证各市场参与者技术系统对于北交所开市各类业务的技术准备情况，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联合中国结算、深证通、中证指数共同搭建测试环境，供市场进行全网测试。 参与机构还包括各证券公司、信息商和基金公司。全网测试分为两轮，第一次全网测试的时间是9月25号，第二次全网测试的时间是10月9号，都为周六。第一次全网测试的测试场景包括交易业务场景和上市业务场景，其中交易业务场景是尤为重要的测试内容。 践行绿色低碳共建美丽家园迎冬奥社区宣传系列活动今天启动。据了解，目前北京多个社区正在创建冬奥社区，垃圾分类将成为冬奥社区的标配。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启动仪式上，十个涉奥重点街道小区被授予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村称号。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刘威介绍说，包括这十个示范小区村在内，目前全市已经有74个社区正在创办冬奥社区。 在冬奥社区的创建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把垃圾分类作为重要的一环，其中像石景山广宁街道的高景路社区已经正式挂牌了，它在垃圾分类当中呢是发挥了很积极的一些作用。 作为首个冬奥社区，高景路社区通过智能驿站、手机 APP 等智慧化方式打造全品类回收体系，也为其他冬奥社区的创建提供了范本。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岩告诉记者，以五棵松冬奥冰球场馆为核心，周边社区都将把垃圾分类纳入冬奥社区的创建工作中。 我们在维维市场内部建设了一座大型的低值再生资源的回收中转站，而且在29个小区设置了智能化垃圾分类的驿站，包括统站的建设更加的规范，让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率、投放精准度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结合冬奥会的举办，京张两地将推出一批冬奥社区。这些社区除了总体规划上要求空间设计合理、配套设施完善外，还将在物业管理、绿化美化、垃圾分类、安全防盗等方面规范治理。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刘威介绍说， 以迎冬奥、助力冬奥和冬奥筹办工作为契机，让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北京冬奥会期间，冬奥社区将联动开展冬奥主题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冬奥节日气氛。 疫情期间，3小时内为企业解决社保缓缴需求，3天之内商定公司燃气改造方案。作为东城区的一项微改革、微创新举措，紫金筑起专员制度试运行一年以来，把最多跑一次升级为服务送上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在为企业搭建了连心桥的同时，全方位构筑起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瀚海控股集团是一家科技孵化器企业，为很多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去年疫情以来，很多中小微企业受到冲击，紫金筑起专员带着政策上门，耐心指导企业申报专项扶持资金共31万元，成为企业的及时雨。瀚海控股集团常务副总裁赵振江说， 我们就是跟这个区里边的筑起专员一块到每个企业去调研，为这些个成长企业，特别是在困境的企业申请的36万的专项资金，为企业度过了难关。 对接瀚海集团的筑起专员张帆来自东城区科信局，除了帮助企业申请资金，他对接的4家企业中2家都提出了办公场地的问题，张帆主动变身楼宇中介。 可能市场上找的信息不一定很全，那我们是通过投诉啊、住建啊这各个部门，能够找到东城区的楼宇资源还比较全，然后来提供给他们，他们感兴趣的楼盘，我就陪着他们就一块去到实地去考察一下，协调双方企业来洽谈。 从机关走进企业，筑起专员们了解并解决了很多企业实际发展中的困难，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反哺了区域经济发展。北京外交人员服务总公司是东城区的重点服务包企业，负责人李丽说， 比如我们组织了外交使节走入东城区，比如我们也推动了一些企业落户东城区，这样一个平台实际上也是我们共同发展的平台，为东城区的国际交往做出我们的贡献。 一年以来，32名紫金筑起专员的上门服务已辐射企业近1000家，组织政策解答、资源对接等紫金超市活动500多次，为企业解决问题需求近1000项。东城区发改委副主任崔红艳说， 我们的每一位专员上岗前都得到了专业的培训，这是一支懂行的队伍，他们把企业的这种需求啊，通过自己的吹哨秒办，同时呢，还为我们这些服务的企业，包括它产业链上下游相关的企业啊，提供这种搭桥引线的作用，为企业的发展呢加油赋能。 目前，东城区已对这一制度进行了阶段性的经验总结。崔红艳说， 在这个总结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开展了对我们相关服务企业的工作的评估，深入的倾听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会按照企业的以及实际的需求调整我们的紫金服务的专员，不断擦亮紫金服务品牌，更好的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

北京时间的18:2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2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本土病例30例，其中黑龙江15例，都在哈尔滨市；福建15例，其中发现厦门市11例，莆田市4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记者今天从福建省莆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9月10号到9月23号24点，莆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5例，其中境外输入1例，本土204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 莆田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综合协调组副组长陈国平介绍，9月23号，莆田市新增治愈出院病例8例，现有的196例本土确诊病例当中，危重型2例，普通型121例，轻型73例，住院患者继续诊治，总体病情稳定。 记者今天从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了解到，据目前已检出的21号发现的首批3个确诊病例基因测序情况来看，显示为感染了德尔塔毒株。目前相关流调溯源工作正在国家省疾控专家指导下进行。截至9月23号24点，黑龙江省现有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26例。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看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今天发布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入淘汰类产业。相关部门将强化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监管调查，明确区分挖矿与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界限，引导相关企业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技术产业，严禁利用数据中心开展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禁止以发展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名义宣传扩大虚拟币挖矿活动。 昨天，记者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经过多年研究攻关，我国在淀粉人工合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全合成。 从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影响世界的重大颠覆性技术。这一成果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详细的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在玉米等农作物中，自然光合作用的淀粉合成与积累涉及60多步生化反应以及复杂的生理调控，理论能量转化效率为2%左右。通过多年研究攻关，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科研团队联合大连化物所，采用一种类似搭积木的方式，通过耦合化学催化和生物催化模块体系，实现了光能、电能、化学能的能量转变方式，成功构建出一条从二氧化碳到淀粉合成只有11步反应的人工途径。 我们研究团队提出了化学和生物耦合催化合成淀粉的一个新的思路。那目前在实验室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农作物需要几个月的淀粉合成过程。 科研团队最新突破的淀粉人工合成不仅步骤更少，而且还具有更高的能量转化效率与合成速度。该人工途径从太阳能到淀粉的理论能量转化效率是玉米的3.5倍，淀粉合成速率是玉米的8.5倍。在充足能量供给的条件下，按照目前技术参数推算，理论上1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我国5亩土地玉米种植的平均年产量。 虽然现在呢还是处于实验室阶段，未来呢还需要有更多的这个科学挑战，但一旦工业实现，那么它会对我们的粮食安全到二氧化碳的利用到我们这个双碳的目标都会起到非常重大的支撑作用。 它是这个人工合成淀粉这个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从国际上来说第一次从二氧化碳合成了这个淀粉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对生物合成、生物制造的这个领域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式的突破，然后下一步呢对这个农业生产啊、对工业的这个生物制造啊，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对这个领域有非常重大的推进的意义。 淀粉是粮食最主要的成分，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从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这一颠覆性技术是如何实现的？核心突破究竟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亮点一，能量转化效率提升3.5倍，突破自然光和固碳系统利用太阳能的局限。为了设计超越自然能力的固碳淀粉合成途径，科研团队创新地提出将化学与生物催化相耦合的方案，从约7000个生化反应中构建形成只有11步主反应的固碳淀粉人工合成途径，将理论能量转化效率提升3.5倍，使高效固定二氧化碳高效合成淀粉成为可能。亮点二，从60多步到11步，突破自然界淀粉合成的复杂调控障碍。在计算设计的人工途径中，生物酶催化剂是成功构建这条途径的核心关键。科研团队从动物、植物、微生物等31个不同物种来源挖掘合适的生物酶催化剂，构建了一条只有11步反应的人工淀粉合成途径，与自然界淀粉合成需要的60多个步骤相比，显著降低了合成的复杂度。亮点三，突破天然淀粉合成时空效率不高的限制。由于缺少自然途径上亿年的进化过程，人工途径中来源于不同物种的生物酶催化剂间存在难以适配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研究团队开发了模块组装优化与时空分离反应策略，解决了人工途径中底物竞争、产物抑制等问题，最终获得了淀粉合成速率和效率显著提升的人工途径。 从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参数计算，一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量淀粉量呢，可以相当于5亩玉米淀粉的产量。那么人工合成的淀粉和自然界的淀粉有什么样的不同或相同？淀粉生产的工业化之路还面临着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通过人工这个途径所出来的淀粉，目前呢主要还是直链淀粉，当然现在呢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个分支酶，把它也可以做成这个支链淀粉。现在在实验室呢，我们有了一点样品，但是还没有去做应用。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科学上的金标准，就是核磁检测，拿我们的合成的直链和支链和自然界中的直链和支链一起去比对，那么得到核磁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合成的淀粉实际上和自然淀粉是没有区别的。 科研团队介绍，虽然人工合成淀粉这一路径已经打通，但是目前仅在实验室生产了少量的淀粉样品，要真正实现人工合成淀粉的工业化还面临很多挑战。 如果变成工业化，就是我们说以合成生物学的这种理念重新设计生物体甚至生物体的功能，然后让它能够突破自然生物的局限，就可以大大缩短它的这个周期生产周期和降低它的成本。 这项工作呢是符合科学在基础研究领域以社会的重大需求和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多学科的交叉和学科的融合，这会是未来科技创新的模式和方式。 再来关注，江南布衣集团旗下的童装子品牌被用户投诉称，童装上出现斜点风和暗黑风的出格设计。22号晚间，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家里一件江南布衣的童装上印的英文，翻译过来意思竟然是“欢迎来到地狱，让我摸摸你”，还有“炼狱”等令人不适的图案。 这个帖子引起网友关注之后，相继又有多位消费者晒出了自己购买的江南布衣童装照片，其中可以看到在衣服的繁复印花当中包含了钉锤、车裂、骷髅、断头等不当的斜点元素，在部分较大的图案设计上也存在着破烂的兔子、插满剑的小人、胸前怪手、女性下体等怪异的表达，令人感到诡异且无法理解。 有媒体指出，这些图案属于典型的斜点风。公开资料显示，斜点片一般是指题材诡异、风格异常，但在小圈子里深受推崇的电影。一般来说，斜点片大都是一些少儿不宜的限制级影片。 那么江南布衣又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呢？公开资料显示，1994年江南布衣以女装起家，逐渐发展成为覆盖女装、男装、童装、家居等多产品线的设计师品牌集团，并在2016年在港交所上市。 2011年，江南布衣集团推出了自己的童装品牌，目标群体是0到10岁的孩子。在官网当中，这目标群体被进一步描述为热爱生活、独立自我、具有一定生活品质的中高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对于这一品牌的理念，官方描述为自由的想象力， 称要借助当代艺术的设计手法，分享艺术与知识，传递美好的价值理念。 鞋点图案事件发酵之后，网友发现江南布衣产品页面上曾注明他们的设计理念是来源于古典画作，但是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作为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服装品牌，江南布衣对其服装上的具体图案和文字是否有审核环节？我国对于服装上的印刷内容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去约束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前童装行业从业者、知名品牌的产品企划经理李先生，来听听他的看法。 其实目前以我对服装行业的一个了解，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应该对于文字和图案还没有特别具体的要求和审核。我这个是主要是说针对于这个内容的风格呀把控这一块没有具体的要求审核。一般都是品牌内部从这个设计部为源头进行设计，然后整个设计团队去内审打样到大货上市的这么一个流程就结束了。那其实在很多比较大型的企业当中，它在图案上的审核主要是一般会有一个品牌内部的法务团队在这个图案的内容上做好避免抄袭或有抄袭风险的这么一个审核，这个方面是有的。那对于图案内容样貌这一块，其实大部分还是在品牌内部把控的。那要说到童装的一个审核的话，目前国内比较明确的规定主要还是在这个童装的质量安全方面，比如说这个 GB31701， 它主要是在色牢度呀、重金属呀以及尖锐物品和绳带的一些要求方面去做审核的。 嗯，那我们有关部门比如说像工商啊、质监等这些部门也是没有对这个方面去进行规定的？ 应该是没有的。如果要说对图案的一个约束的话，主要还是在质量方面，比方说脱胶呀、撕裂呀、崩裂啊，这些就是图案的一个牢固度，它是在这个方面有要求。但对于感性的偏内容的方面，暂时还没有要求。而且我觉得这个要求可能也不太好去鉴定，因为基于不同的文化以及你所使用的场景，对于图案的一个辨别，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 嗯，那么服装尤其是童装的创意设计究竟应该怎么把握其中的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这位业内人士的看法。 首先针对于这个他为什么要截取这样的一个创意内容，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个确实每个品牌内部在这块的把控都他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吧。一般的服装品牌像童装也好、成人装也好，每一季的设计灵感他前期都会去参考一个国际的流行趋势、秀场和一些专业的行业内用的资讯网站，会从这个上面去截取到关键的流行的元素、色彩以及一些用到的工艺和细节。那么在童装这一块呢，可能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比较针对童装这个板块的流行趋势也好，不具有特别的对标性，主要我们还是从成人的一些秀场和流行趋势当中去截取吧。那一般在选择好了流行的这个趋势之后，会做几个主题呀、系列等等。那么从主题系列当中就会提取很多色彩的图案的内容了。那像这个事件的话，它可能这个图案色彩就是在这个系列里的一个内容。那具体到设计师要选择什么，这个就是设计部内部的一个比较感性和主观的工作内容了。 嗯，那比如说哈，像这种服装尤其是童装的创意设计，我们这个品牌到底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个其中的度呢？ 对于这个创意和设计这一块，首先作为童装的一个从业者而言，首要考虑应该是舒适度，再一个就是面料的安全性啊、工艺的安全等等。那在品牌和设计的角度来说，一般的话可能会比较在意品牌自身的风格定位以及它的一个原创性。那在这个具体到图案这一块，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考虑到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家长啊、小朋友他们首先对于这个年龄段要设计一些其实是要符合这个年龄特点的一些内容，比方说我整个走向可能是天真活泼的、可爱为主的。那当然现在这个童装风格也比较的多样，也会有比较那种街头啊、千禧风的一些穿搭，但其实这样在图案和这个 slogan 的运用上，其实也应该符合小朋友的一些特点，也要符合咱们一个本国本土的文化吧，不要去触碰那些人们 对于小朋友和对于这个文化道德上面的一些底线吧，我觉得主要是这样。 在23号，江南布衣作出回应，针对旗下童装品牌个别产品出现不恰当图案致歉，并且已经在第一时间全面下架所涉商品。同时，公司开放了退货渠道，已购买相关下架商品的消费者可以去原购买渠道退货。那么这一事件能否就以这样的回应收尾呢？我们也采访了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商业研究所所长赖阳，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我觉得实际上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呢，他这个就是出现了这个意想不到的这种失误，那相应的把商品下架，按照消费者的意愿呢去退货呢，那个做到这个程度呢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从未来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经营当中要面向社会公众，因此呢要一个很好的企业形象，他对于设计师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创意呢，实际上应该有更多的相应的这个审核把关的机制。也就是说呢，不是说简单从美学上，哎，从艺术设计上有些什么样的想法，看了觉得挺好就使用，而是呢，对于涉及到特别是一些个独特的符号啊，一些文化标识啊等等呢，更多的对于它的这个相应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呢，做一些个相对深入的调查，这样呢，有更好的把关机制。避免呢出现这种事件，因为像很多企业呢，他这个哎呀看到什么挺有意思的元素就用了，是不是这个元素很合理很合适呢，并不一定有很清晰的解释。从法律法规上来说呢，你要说他这样的使用就是违法或者是要受到相应的查处呢，我觉得就达不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因为毕竟呢实际上这个对于文化符号的理解呢，它也是多个层次的，它并不是一个明显的明确的就故意传达某种极其不良的信息，就是说它的这个使用当中呢，使一部分消费者呢他的解读认为它这是一个就是说不能接受的相应的一种的这个元素。所以企业来说，既然这样的设计会让很多消费者产生负面的看法的时候，那么我宁可将它下架，宁可呢给消费者退换货，也不去跟消费者去辩解我的设计师有什么独特的创意，我们是这个创意是合理的，或者怎么，或者如何如何去辩解，实际上企业这种辩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处理呢是很合理的。 再来看国庆假期临近，今天旅游网站去哪儿发布了2021年国庆假期出游分析数据。中秋节后的近一周时间，国庆假期机票的出票量明显加速，比中秋节前一周增长约20%。一些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反而更便宜了。 以往十一黄金周前越早订机票越便宜，但是今年越靠近假期买票可能会更便宜。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院长蓝翔分析认为，受疫情影响，人们的出行预订习惯也在发生变化。今年国庆假期更适合说走就走，在临近节前也可能会有便宜机票捡漏。 昨天下午4点，去哪儿平台的搜索结果显示，一周内北京到三亚国庆假期的机票均价为1076元，较2020年的同期下降608元，降幅达36%。其中10月2号起飞的北京到三亚的航线裸票价格低至970元。 近一周，上海到三亚的国庆假期机票均价是816元，比2020年同期下降34%。广州到昆明国庆假期的机票均价是637元，较2020年同期下降15%。成都到乌鲁木齐国庆假期的机票均价是1033元，较2020年同期下降16%。长沙到西安国庆假期的机票价格是408元，比2020年同期下降41%。 蓝翔分析表示，由于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仅有10天的间隔，加上受疫情影响，今年国庆假期的出游预订高峰比往年来得晚一些，整体错后至假期前一周。蓝翔认为，国庆假期的出行需求仍然存在，随着机票价格的下降，预订量也在不断上升，低票价还将刺激一波低风险地区的旅客的出行。今年国庆假期有望成为出游最具性价比的一年。 去哪儿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热门航线依然是以一线城市为主，排名前3的航线当中有2条都是以北京作为目的地的航线，分别是成都到北京、深圳到北京。这2条航线的出发地成都和深圳，在去哪儿平台上也是购买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的重要客源地。 好的，北京时间的18:44，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欧盟提议将消费电子产品充电接口统一为 USB-C， 苹果公司反对。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在昨天提出一项议案，计划将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充电接口统一为 USB-C。针对这项议案，美国手机巨头苹果公司明确表示反对。 实际上，欧盟的这一举措已经酝酿了10多年，但是近期才正式提交议案。欧盟委员会表示，此举不仅对大环境有好处，而且同时呢，每年也能够为用户节省大约2.5亿欧元，约合19亿元人民币。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USB-C 将成为所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相机、耳机、便携式扬声器和手持视频游戏机的标准接口。另外，充电器也将与电子设备分开销售。在不久的将来，欧盟委员会还会修改它的生态设计法规，使得外部电源可以互操作，这也是统一充电标准的最后一步。 欧盟委员会还特别强调，此举不是针对苹果公司，主要是因为尽管进行了10年的谈判，但是各家公司没有能就共同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经过过去10年的谈判，手机充电器的接口标准已经从30个减少到3个。 对于这项提议，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担心只允许一种类型的充电器会扼杀创新，而不是激励创新，这反过来会损害欧洲和世界各地消费者的利益。 另据了解，这项议案被通过之后，各设备厂商将有24个月的过渡期。对于24个月的过渡期，苹果同样表示担忧。 长期以来，苹果和安卓用户一直抱怨他们的手机必须要使用不同的充电器。苹果用户通过闪电接口充电，而安卓设备则使用 USB-C 接口。 欧盟的提议是出于哪些考虑？未来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统一充电接口真的可能会扼杀创新吗？那么在2年的过渡期里，各家电子设备厂商又会受到哪些影响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徐鹏，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两方面的考虑吧。首先从我个人的角度讲，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话，其实我还是非常期待手机充电接口能够标准化的，因为其实以往我们包括买手机，包括买各种各样的这种电子产品，每次买都会带来了一堆这种充电线啊，充电设备，那最后现在家里大大小小的充电器，各种各样的充电线剩了很多，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浪费。当然其实换一个角度讲，那对我来说，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也多花了很多钱。然而如果上升到国家层面上，或者从欧盟的层面上讲呢，除了对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或者对他的本国的民众的这个经济利益的保障，还有一大块我认为还是出于环保的考虑。因为毕竟这样反复生产的，或者说重复生产的这样的充电设备，也造成了极大的资源的浪费，那么闲置下来的这些设备呢，也会进一步的造成这种浪费和污染。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从消费者和从环保的角度讲，那我觉得是欧盟委员会做出这个提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欧盟的这项提议未来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呢？ 首先我非常期待。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我认为也是它的确是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为什么？是因为一方面，至少从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讲，我看到了当所有充电接口都统一成了一个制式的时候，能够带来极大的这种成本的节省。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讲呢，确实也真的带来了这种环保这样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回报。 针对欧盟的议案，苹果公司表示反对，理由是强制要求统一充电接口可能会扼杀创新。那么统一充电接口是否可能扼杀创新呢？ 实际上标准化呀和创新在某种层面上确实可能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尤其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啊，它在以往的产品中，苹果曾经推出一款叫 MagSafe 这样的一款充电的这种接口，那它是通过磁吸的方式连接在手机上的，那这种方式也的确能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从这样的一些角度讲，应该说针对特定的电子设备的场景所设计的这样的接口啊，也许可以更好的满足特定场景的需求。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呢，可能确实是百花齐放所能够带来的这种创新会带来很多的正面的效果。换一个角度而言呢，实际上苹果之所以反对这样的一个指标，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苹果又是这种充电接口不标准或者不统一的一个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苹果呀，它的这个接口的标准实际上只是在近两年才开始逐步的去支持 USB-C 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接口，之前苹果一直走的是自己的这个 Lightning 的这个规范。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因为它有自己的规范，那么苹果也有自己的非常严格的一套接口的和接口技术的使用的授权。当然苹果通过这种授权技术的使用也获得了大量的利益的回报。从这些角度讲呢，实际上他反对统一接口标准也确实是试图再去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那么从我们的角度讲呢，我们当然确实能带来成本的一些降低啊，环保性的这种考虑啊，但对扼杀创新，实际上我们不会因为单纯的一个接口的统一就扼杀了创新。为什么？因为统一的接口标准也会做演进，如果向着更高的或者说更新颖的这样的技术去演进，它仍然还是在去支持创新，并不是说统一就一定会去扼杀创新，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里面欧盟也只是提了它提供它使用的是 USB-C 的这样的一个物理接口，而实际上都是 USB Type-C， 实际上在具体的使用中也有非常大的差异。因为如果我们看现在国内的很多的这种手机厂商都是 USB-C 的接口，但其实它的充电功率和充电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仍然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创新空间的。 据了解，这项议案如果最终获得立法通过，各家电子设备厂商将有两年的过渡期调整相关产品。在这个过渡期内，各家电子设备厂商会受到哪些影响呢？ 这是有几块了，因为当我们说到任何的一个接口，那实际上就不单纯是接口，包括备品和备件。当我们谈到这个备品和备件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看。那么对于这些手机厂商来说，一方面他们相应的，尤其是这种硬件设计的相关的这种方案，都应该或者都开始要逐步的向统一的标准进行适应和过渡。那么这就意味着它旧有的很多的相关的技术、相关的产品，甚至是硬件的备货，都要有相应的调整。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些厂商来说，就长期来看也是在看到好处的。因为包括关于这则新闻里面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是说，一方面欧盟是希望能够去统一到 USB-C 的标准之上，但另一方面呢，也的确明确说了说，哎，那其实没有必要针对每一个电子产品去配套它这样的一个充电器，那么因为都是通用的，你可以使用一个通用的充电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呢，也进一步的去促进了专用或者说专门推出这些备品备件的厂商的这种发展。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呢，我相信呢，这个两年的过渡期，尤其对于现在的这种技术的演进的这种迅速的程度，其实留两年的时间还是已经还算是很长了。我相信这些厂商还是能够很好的完成过渡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来关注昨天英国央行货币政策会议维持利率不变，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对此有何评论呢？ 我们看到周四 请秦刚声音稍微大一点啊。 好嘞，我们看到周四英国央行是召开了货币政策会议，英国央行在会后的声明中表示，货币政策委员会是投票决定将央行的政策利率维持在0.1%的历史低位，购债目标继续维持在8750亿英镑。另外，英国央行是将英国三季度 GDP 增长预期从八月报告时的2.9%下调至2.1%，更新后的预期将使英国的第三季度 GDP 比疫情前的峰值是低了2.5%左右。与此同时，该委员会的两名官员是督促英国央行缩减购债计划，他们会英国央行将其政府债券购买的目标从目前的8750亿英镑下降至8400亿英镑。此举将使该计划提前在2021年底结束。这两位官员认为，通胀压力不断上升，意味着如果央行不撤回一些刺激措施，通胀水平将超过2%的年度目标。声明公布后，货币市场是将英国央行 加息十五基点的压住提前至2023-22年的三月，此前为2022年的五月。但英国央行表示，八月会议以来的事态发展似乎加强了适度收紧政策的理由，尽管仍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虽然市场对于英国央行紧缩信号的解读不一，但从全球央行整体的情况来看，目前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由于劳动力供应紧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流动性充裕等原因都出现了高企的现象。虽然大多解释为通胀是维持高位是暂时的，但何时通胀真的能够回落还是未知。近期欧洲央行、美联储以及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议都在不同程度上释放了紧缩的信号，也是对未来紧缩步伐的一种预热。但因为疫情使得经济复苏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全球央行其实在紧缩这个问题上还是保持相对比较谨慎的态度，希望看到更多的经济复苏迹象才能开始收紧货币政策。那未来能否紧缩实现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复苏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通胀持续对经济伤害的程度，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各国央行都在二者间进行平衡。相信在明年，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全球紧缩的预期都可能会逐步增强，未来各国央行的紧缩步伐或将接踵而至。主持人， 那么秦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4655，欧元对人民币报7.5858，英镑对人民币报8.8600，加元对人民币报5.0956，澳元对人民币报4.6991。主持人， 好，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那么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杨迪、郑晨、曼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十四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让心情去旅行。 八达岭奥莱2021周年庆，共赴精彩畅购旅行。9月25日至10月10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有惊喜等。更多详询店内，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7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